表面上两国和好，暗藏兵将，有多亏李相如与廉颇才免去火一场。早晚回国论功行赏，赐廉颇20个诚意，才朝书香。李相如两次功高，封为丞相，老廉颇不服气，怒满胸膛。想连某南征北战，东杀西打数十年，出生如此报更爽，如此功高今日才为上将。李相如他已仗着春色，怎比我强，并未曾身经过战就官居谋上，似这样的不平事岂断某的肝肠。这一天有门客来报到堂上，说李相如长记赴宴好风光。老廉颇听此言气往上撞，冲天怒火撞顶梁，吩咐左右跟我到街前和他争斗一场。率领仆从朝外闯，来在了长街，站在路中央。李相如到此听说廉颇不打，拦路不放还起昂昂。丞相说怎么可以断路走小巷，绕道而行又奈何妨。老廉颇又追来小巷，还是把路挡。丞相说他这是为的哪一桩，再吩咐领军别路出言前往。有谁知道老廉颇他又绕到前方，三四万五更五马汉方，人马在街前排列成行。李相如见到廉颇如此狂妄，府内辗转暗思量，勇冠三军万夫不挡，官高爵显四海名扬，我两次建功入阁拜相，他不该鞠躬辞劳心态骄狂，倘若是将相反目从此次较量，怕的是那枪琴一定要趁虚而入，发兵前将夺取不着帮，到那时将不出帐相不复位，我们如何能把敌人打，怎能免命早出叛军死尘上。想至此不能容让还要容让，我怎能因小失大国破家亡，也只可罢 讨厌回府，免得冲撞老脸婆，他从此猖狂更得意洋洋，这个脸婆越骄傲相如越让，这件事满城风雨传遍四方，这一天玉清大夫来拜访，见到脸婆他们两个人都已坐在课堂，玉清说刘穆将军善战在疆场，屡次抗秦保边疆，诸侯畏惧人人敬仰，您的功高盖世是当代的豪将，廉颇大笑说过于夸奖了，大夫的抬爱悔不敢当，玉清说论功劳当然是将军居上，可是论度量还得说是丞相强，哎，于大夫可不该把他夸奖，要提起蔺相如文武气满腔，倒不安危凭我一人执掌，威震秦国国不敢翻边疆，蔺相如他一仗着春蛇关居我上，他是一时侥幸反君王，一射人之长卓王说回将，在堂街我三次拦路他胆战心慌，只要是俺连谋在朝为将，我管教他太平的这个丞相做不久长了，把他赶出套房了，说老将军息怒，请听我讲，二虎相争必有一方，羞辱秦为国争光啊，秦王之位谁能敢当啊，唯有蔺相如徒有顶无畏惧射箭春枪，他即使不怕秦王何惧老将，将军争断脚长，他怕的是秦兵来犯无人抵挡，到那时社稷不保百姓流亡，蔺相如以国为重才把您让，因此上三次必入在小香堂，是不说蔺相如宽宏大量，须知道将相不和手足残伤，你二人一争一让可见海量，蔺丞相岂能是懦弱无刚，我今天 不揣冒昧，言语莽撞，王将军为国家大事在思量，有过必改，我苦楚东梁，廉颇闻听他灰心思想，梦一场，羞愧交加事难当，说我多谢于大夫，你惊醒我于把全国的大事扔一旁，好一位深明大义的林丞相，可敬他忍辱低头为家邦，三番五次把我容让，不计私仇还说天长，忠心悔恨，自己无量。我廉颇若当年记错是太荒唐啊，真是越思越想越不当。你听说我已经拜见林丞相，堪称是青天不欲柱，家还似金梁，只要是老将军为国家着想，丞相说他有亲身赔礼到你的府堂。哎呀于大夫啊，此事怨我太鲁莽，我是自己做错自己当，我怎敢劳动林丞相，我一定负荆请罪走一趟。哦，既然是老将军愿辛苦一趟，我但愿得你们从此后万物同心，福报家邦，玉清恢复，我不讲代表那知国改国的老忠良，恨自己太不当，既惭愧又悲伤。你看他肯低头负荆请罪走慌忙，他的绝不仓皇。相入正看兵书坐堂上，老廉颇羞愧难当，跪在一旁念鄙人，度量狭窄 所见的不光临城乡撑得起，是海阔天堂，不怪我年迈昏庸太鲁莽，在长街三次拦路誓不应当，蒙受到御卿大夫忠言善告，使得我蹉跎不羁，万感的悲伤，这是我先父母的家规，一流的心脏违背时，一杠击打在这趟，现如今我的重拳并进双亲丧了，也只好父亲请罪，我如见了爹娘铿锵不比，爸不容让请责罚，如何打骂也应当。话至此，千言万语难以讲，老将军悲声凄惨，热泪成汤，痛哭流涕，捶胸大动，立相如情不自禁，何等心肠，强步上前搀起老将，老将军如此我怎敢承担，你我同情不设计又何愁，强行残暴似虎狼，从此后怎么同病同情的国政之长，我敬你老虎功高势无双，这才是将将和协力把强亲抗，万众一心保卫河山，才能国富民强。 欣赏了田应廷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将相和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呀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经典的曲艺作品名家名段。 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